房晓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和儿童相关的内容。其实这个事儿特别简单，虽然是跟小朋友说这个书，但是小朋友有的特别小，低幼的小朋友他真的自己没法买书啊。他第一不认识地儿，第二他也不知道拿什么去买。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怎么让孩子通过读书去了解世界。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他呢就是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的主编涂志刚，涂主编。涂主编你好。 刘莎好，听众朋友好。 涂主编呢今天呢是作为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童书。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少儿类的一些图书。这些图书当中啊，就有好多特别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读的书，是吧？涂主编有这样的感受？我是看完这些书以后觉得，哎呀，从低幼一直到高中都齐了。 对，它的覆盖面比较广，因为所谓儿童阅读，在过去几年里面，可能公共领域里面特别关注的是低幼的儿童图画书的传播，但实际上在更大的层面上，包括小学生、初中生甚至高中生，他们的阅读是更需要关注的。 嗯，我觉得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啊，我们虽然这个内容是谈儿童阅读，谈这个相关的儿童的，不管是图画书也好，带字儿的，总之是儿童的书，但其实更多的是希望家长帮孩子把把关。我真觉得现在童书的市场啊，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太多了，眼花缭乱，真的是眼花缭乱。涂主编，你的感受如何？你是男同志，对这个是不是不像女同志这么敏感呢？ 我还是比较敏感的。其实我纠正一下刘莎，我现在已经不再在《新京报》了，但其实还在继续做图书推广方面的工作。十多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在非常很热情的关注儿童阅读这个领域。 为什么？为什么？ 那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就是啊，你要说为什么 啊？ 我因为小时候太爱读书， 小时候一看还是没读多少，没读着多少书，是吗？ 但是呢，缺书太多。后来长大了，发现哎呦，儿童书原来这么多，那得补课。补课补课补着补着补着，就发现这书越来越多，读不完了。 哎，不过我也发现了啊，最近十年啊，以前小朋友的书就是明确的小朋友看，大人看起来觉得特别没劲，但小朋友现在的这些书啊，我觉得大人看起来真的也特别有趣，特别好玩。我这次拿到这个文津奖的这入围的童书以后，我觉得哎呀，太有趣了，我要有那种我小时候有这么好的书就好了的感觉， 就是想回到童年了。 不回到童年我也没事儿，我看童书我不怕丢人。而且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或者说跟家长朋友一起分享的好多书，比如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还有像给孩子散文这样的书，大人看起来一样也是在心里面会留下特别深的痕迹的，绝对不会说哎呀，这小孩读的书不值得一看，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的。 那是其实因为刚才说小孩来提问，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里面提的问题其实大人他都自己都不知道答案，确实需要看一看。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书啊，有好多的书啊，说是给小孩子长知识的，但是更多的是可以一起亲子阅读的。就是小朋友在成长的同时，其实小朋友的爸妈或者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一同在成长。哎，这真的是一个全民啊看书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这样这么好的精美的童书，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阅读是一种，它是一种互动，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嗯， 就好像以前 很多家长习惯于让孩子让电视机来陪伴孩子，那现在不是让书来陪伴孩子，而是你陪着孩子一起读书， 嗯， 这个中间的这种亲子关系的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说到这儿还要来说一下啊，这一次啊国家图书馆文津奖第十一届这个入围书的童书啊少儿类的书其实有不少，但是呢我如果不称呼您图主编的话，图主编您是不是自报一下家门，现在我怎么介绍您啊？ 你叫我图图就可以了。 好，那图图成。我记得有一大耳朵图图，还有那书，不是以你为原型的吧？好，我们今天跟图图先生一起来分享的书呢，是提前呀，图先生给了我一份书单，那么重点呢是有两本图画书，叫《池上池下》和《地下水上》。池是水池的池，这地下水上就不说了，一个是地下的地下，一个是水上的水上。另外呢，还 地下水下， 这个地下水下。另外呢，还有孩子提问，大师来回答，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一本啊，就是家长其实也有很多不知道答案的书，还有星座我们一起去发现，特别美的天空上的事情啊，这两年太空探索的这个题材啊特别引人注目，我说的是吸引大人的注目，其实孩子们对这个事情也有感受，所以有这样的一本星座和我们一起去发现。另外呢还有是给孩子的散文，这是图图给我的书单。为什么你要重点推荐这样的几本书呢？还是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接下来再重点的或者说逐一的再来讲解这样的一些书。 我觉得其实考虑的是一个覆盖面的问题，你刚才念书名的时候就会发现基本上天上的地下的水里头的全都沾上了。然后呢如果从年龄层来说呢，从低幼的图画书，然后到小学生的知识的读本，然后再到中学生的这种散文阅读，全都沾上了。 哎，不对不对，我觉得刚才这个池上池下和地下水下这两本书好像低幼不行，怎么也给三四岁，如果要是那种小特别小的，你觉得要现在阅读是从零岁开始阅读？ 零岁那个我们叫奶书，就是跟吃奶一样那看的书，那个有那个 那就是画一大熊猫脑袋猴子脚尖一片树叶子的那样的书 啊对那个也有但是今天不重点讲那类书，那个书其实也有里面有非常精到的门道要讲，这个时间太短，我们就讲这些够了。 咱们今天的书应该是从三岁到十三岁的，到初中我觉得到高中， 到高中没问题， 三岁到十八岁。那好了，咱们从哪儿开始跟大家讲起呢？从三岁还是从十八岁？ 那我们就从这个年龄段开始，从下往上走。 好，从下往上走，两本书《池上池下》和《 地 下水 下》。 生怕我念错了。好，我们来听一听啊，特别喜欢读书的，特别喜欢读儿童书的图先生的介绍。 选这两本图画书，有两个原因。《地下水下》它其实是一个略略带一点环保题材的一个绘本，来自台湾的一个图画书作家邱成宗。就是最近这么多年，图画书的阅读在我们国家是一个爆炸性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中，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人原创的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池上池下呢，邱成宗这个书是台湾地区的一个原创，然后而且他得了我们的丰子恺原创图画书的大奖，所以我特别的很希望把这种我们华人世界的原创也介绍出来。然后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呢，可以有非常一个鲜明的对比。其实地下水池上池下拿在手里，你就会看到它是用一个水面，然后把这本书的封面给做出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池塘，它的水面下面一个光的折射，然后整个的一个池塘的生态圈就明晰在眼前了。当然这本书的名字叫池上池下，你可以说它的主角是一个池塘，但你如果小朋友读的话，它的视觉的焦点一定会停留在那只蜻蜓身上。 哎呀，图图，我觉得你今天来呀，真的是来对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大家拿起一本书啊，家长觉得这书挺好的，挺有名的，但是到底为什么有名，为什么好，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说不出来。但是刚才你这么一说，就这本书拿到手以后，就让大家是认为是一个池塘。我觉得这么一说，肯定会吸引不少的小朋友。 对，其实我自己小时候啊，就特别喜欢围着我们家旁边公园那池塘打转儿。然后呢，我发现小朋友去看池塘，池塘边玩的时候，他确确实实视觉焦点最容易盯住的就是蜻蜓，因为蜻蜓一直在上面飞，然后呢停下来，然后一会儿又起来， 凡是会动的活物，孩子们都喜欢。 对，这是特别的一个焦点。然后我觉得邱承宗先生是特别会抓这个焦点的，他把蜻蜓作为这本书的主人公。然后呢，一本图画书下来，你可以看到一个，刚才说了是池塘的生态，然后还有蜻蜓的它的生活过程、生命过程。就是你整个来看它的话呢，好像是一个关于池塘和蜻蜓的一个科普绘本。但是不停留在科普这个层面，你还会感觉到这种一个欣欣向荣的池塘里面那种生命的勃发感，这个是很难去言传，只能意会的。 我发现这个女性和男性看书的视角真太不一样了。你看刚才涂先生说的都是啊这种大的传播的那种意境啊感受，但是我作为一名女性啊，我觉得这幅不叫这幅了，是这本童书当中的那些绘画简直 太美了 太美了。然后画的那些小的昆虫啊都特别特别细致。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画，它这里面主要是以中国画为主嘛，然后呢可能更多的有写意啊，有工笔啊，但是这里面呢是该写意的时候写意，该工笔的时候工笔，反正让大家要了解这一池塘里面都有点什么，绝对是看完这一本书以后就可以照着去找了。 对，邱承宗先生这个画其实稍稍有一点那种博物画的风格，你看他的画就 巨写实， 对，就是他非常的准确 你就照着去找去吧。 对，他准确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照片胜似照片。 对， 咱俩还感受还挺一样的哈，什么时候男性和女性这么统一呢原来是在这本书当中找到了统一。哎，你觉得这本书啊就这样的这么下功夫的去画这个插图，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有不少人会觉得啊，说给小孩子看的用的犯得着这么精细吗？ 非常需要这样精细。其实应该说可能精细的功夫做得还远远不够。我不是说邱承宗先生这本书， 但是问题又来了啊。刚才咱们说了给低幼的两本图画书，你看这本啊，池上池下，水上水下是非水地下水上 地下水下那是 地下水下，哎呀，给我绕晕了，是非常精细的。但是那一本啊，这一本地下水下这一本外国的书，其实和它比是另外一个风格。 它不是一种博物化的风格， 对对对， 它更多的你可以看到欧洲的漫画传统，它其实是更多的是夸张。这本书拿在手里，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女儿5岁，拿起这本书《地下水下》，它的这本书开本非常大，拿在手第一个反应，而且它是横着打开的，那么整个打开之后可几乎把他的整个脸上半身都能完全盖住，那么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震撼的视觉。然后他一页一页往下翻，他翻到哇天哪，里面介绍一种南美洲的蚯蚓，那个蚯蚓长得比他的个子还要，就比人的个子还要大，人抱着把蚯蚓抱在手里，然后我女儿就惊呆了。就是地下水下这本书它营造的效果就是让小朋友惊呆。 还要顺便来说一下，这个池上池下字儿少，更适合低幼的。但是刚才呢图像也说他女儿5岁，他看起来这一本地下水下的时候呢就会更吃惊，是为什么呢？那本书啊一个是漫画的，另外那里面的字啊比较多，就是实际上那本书的容量要比这本书大多了。 对，它的 是吧， 它的信息含量很大， 所以稍微大一点小朋友看起来会觉得更过瘾。不同的年龄对不同的这个书真的是有要求。 这本书其实它的作者读一下，它作者的名字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还有一个丹尼尔·米热林斯基，他们是年轻的两夫妇。 听起来像一家子。 对，然后他们来自波兰。他们两个做这个书之前在国内已经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叫《地图》，那书是在儿童阅读的这个领域里面是非常火爆，据我所知一年时间大概销量已经超过了30万册。然后 童书， 对， 是在全球卖的还是就在 中 国？ 在中国超过了30万册 啊，在中国就超过30万册。 对，而且那个书还很贵，98块钱一本， 童书都很贵 然后那个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地图后面有个括号，三个字人文版，就是跟我们一般看地图不一样。那么它是把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它的地图不是一个行政地图画出来，而是把它的标志性的人物啊、故事啊、风物啊、饮食啊等等你能够想得到的任何细节都画出来，然后呢画得很萌。那么 对家长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你在这上面看到了一个，比如说他在画中国，画了一个土豆，为什么画个土豆？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土豆产量最大的国家。那对家长来说，这个功课很大，他就要去想为什么我要在他作者要在中国地图上画个土豆，所以就跟孩子们读这本书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可以读一年。 但是《 地下水下》这本呢、也很像，他也其实介绍了很多地方，每个地方不同的地下水下的它的生物，然后甚至包括它的、除了生物之外，它的一些自然特色。那么对家长来说呢？同样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需要跟孩子们一起互动，甚至需要自己去补课。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啊，图图，你看刚才我们介绍了两本书啊，虽说都是给低幼的这个小朋友看的书，一本呢是池上池下，一本呢是地下水下，但是两本书的这个绘画的风格都是绘本，绘画风格绝对不一样，这就开始需要考验家长了。那有家长朋友就说了，说我们让小孩子了解世界啊，当然哪个越真哪个越像就选择哪个，但也有家长说其实孩子们的眼睛里面看到的那个世界和我们成人看的不一样，所以有家长就会选择卡通一点的，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呢？是不是在这儿你也把你的心得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给我们家长朋友支个招指导一下？ 你看我就同时把这两本都选上了 我所以才问了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我来选图画书的话呢，你刚才说的准确，就是画的越真越好的。 对啊，就是博物学的那种插图。 对，那这个层面就是我有博物学的知识上的需求，那么我就要求这种准确性。我以前曾经和我们中国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摄影大师奚志农先生，他是拍滇金丝猴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然后呢他跟我讲过儿童图画书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绘画不准确。而且不准确并不是说 他说的这个绘画不准确是说的是那种漫画的绘画不准确，还是这种类似博物学的需要的这种绘画不准确？ 两者都有，甚至有一些博物学的绘画的也不准确。这个 是 个什么概念？ 漫画没法准确了呀。 我他的这个概念是说的很有道理的，就是比如说你画一只蜻蜓，画得很准确，但是这只蜻蜓其实不会出现在你画的这个池塘上。 哦，你的意思就是把南美洲的一只蜻蜓弄到了北极，北极有蜻蜓吗？ 就是 它，或者让北极熊追着企鹅跑是吗？ 对，就是说在科学上，就是如果你是追求一种博物学的科学知识的一种传播，那么这个准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世界上除了科学还有艺术，那么艺术呢是纯粹是一种审美感受。小朋友拿到这个画，他第一眼感受，第一个感受可能是美，也可能是震撼。庄严，也有可能是搞笑，很萌，特别是搞笑的风格，那小朋友们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地下水下虽然它不是一个搞笑的风格，但这种很夸张的绘画，小朋友也特别的能够融入其中。 哦， 就是其实是要把握小朋友他不同的一种这种性格上的和心灵上的不同向度的需求。 这哪是给孩子挑童书呢，这纯粹是考验家长啊。就是家长朋友在给孩子挑绘本的时候，您打开先看看，您先看看这里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像北极熊追着企鹅跑之类的好，那接下来关于这种绘本啊，还有问题要跟图图一起来跟家长朋友分享一下啊。有些不少家长朋友就说啊，说现在呢这个儿童市场的这个绘本啊，其实有两个趋势，就有的是越来越大，有的是越来越小。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到底是选大的好还是选小的好？而这大的和小的其实啊都是大小通吃，并不是说小的就适合几岁到几岁，而大的适合几岁到几岁，真的都有。甚至我看到有好多那种啊就巴掌书，比我们成年人的巴掌还小的小方块书，就给孩子的。那为什么大的大小的小就很少见到像成年人这么统一的这种模样呢？ 因为小朋友本身是他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是还没有定型的时候嘛， 就所以什么都给他是吗？ 所以他对任何向度的可能性它都是能够很好的接受。那么小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物体，对他来说，因为小朋友他自己本来就小，他很容易就进入到其中。那么非常大的一个书放在他眼前又会给他带来一种震撼感，所以两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我昨天有个朋友他马上要生孩子，我说我送你一本书吧，一本图画书，那本书叫《100层高的房子》，然后但是我送他的是一个纸板的那种版本，那本书1.2米高，然后我给他 拿过去看，他说如果小朋友不喜欢的，我就睡在房间里我自己看，这个太震撼了。就是其实真的就是图画书大和小它都是大小通吃的。 哎，我不知道啊，涂先生，刚才你说你转行了，离开了某一家媒体，要去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工作，但是我觉得啊，你特别适合做销售书的工作，什么书你都能卖得出去。但前提一定是精致的好的书，因为我们刚才推荐的这样的两本书啊，《池上池下》《地下水下》啊，真的非常精致，非常好。那说到了刚才呢，我们这个图画书啊，给大家举了这样的两个例子。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我们这一次啊，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书当中啊，没有拿到的，就现在有好多书立体的，比如说有的是那种声光电的，然后甚至还有的你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里面就能够看到。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些图书啊，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和什么样的孩子呢？咱们今天既然要说啊，如何让家长朋友去选择书的话，咱们也把这个话题简单说一说吧。 这两个层面，就是立体书有纯粹是作为一种艺术工艺的立体书，它还是一本书。 嗯。 但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剪纸艺术家，叫 Robert Sabenda， 他呢做了很多关于圣诞节、圣诞树的立体书。 嗯， 那么你打开之后，立刻一棵圣诞树非常精美、非常繁复，甚至一个宫殿立刻就在你面前出来了。国内也有一家图画书的出版公司吧，他专门引进这种立体书，也做得很精致。这是一个方面的，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但刘莎你刚才说的其实还包括另外一个层面，这个立体可能是传播方式的立体化。 对啊对啊，现在扫二维码直接在手机上， 声光电啊、微信啊等等。 对对对， 这个方面呢，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要看这个二维码扫出来之后你接触到的这个信息，比如说有的是一段动画，有的可能是一段音频，都有可能。要看它本身的这个附加的二次产品的它的本身的质量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这一段音频你读出来但是小朋友不爱听。有时候呢你做了一个比如一个动物百科，那么你扫一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单独的看这段这个动物的一小段视频， 对对对， 一分钟，这也都有。但是更多的来说，我个人认为它现在还是一个辅助手段，因为事实上我们现在一点都不缺少这种，比如你要听音频的话，你去喜马拉雅。 但是有好多家长朋友啊，一听到就是这种立体书或者什么新题材的书啊，真的就立刻给孩子就买一本，甚至有的时候幼儿园里面小朋友或者小学的小朋友说谁谁有一个这个，结果一个班不管幼儿园也好小学生全都买了。 对啊，它是一种新奇性嘛， 是吧？我觉得还是那个提醒家长朋友给孩子挑书啊，这真不是一省事儿的事儿，您真得先看看，别都到时候都是一窝蜂的买。有的时候原本想让孩子了解这个世界，认识这世界，结果发现认识错了，还不如不买呢。图图最后的一句结束语想好了说什么了吗？ 原来还有结束语啊。 是算这句吗？ 我最后对大家说一声谢谢吧，也没有了。 图图下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期待他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其他的更多的更好的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再会。是我眼里泛着晶莹的光。